关于南红玛瑙的消息将大凉山里一条灰色产业链展现在了外界面前。南红玛瑙是什么？我国很多地方都有南红矿，为何大凉山新发现的这条南红矿点燃了市场的热情？伴随着南红玛瑙不断刷新的高价，随之而来的疯狂盗采又会对环境造成怎样的破坏？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疯狂的南红玛瑙。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由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是2015年6月26号，我们先和大家呢来说15年前的这一天，在人类科学史上有一件非常非常重大、意义深远的事情发生了。在2000年6月26号呢，人类宣布有史以来第一个基因组图谱已经绘制完成。基因组的图谱绘制完成啊，其实对于全世界人类的健康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因为呢，人体基因突变会造成大约5000多种遗传疾病，并且呢，会影响到1000种疾病的发展。在此之前，我们要想了解呢某种疾病是不是和基因呢有关系，得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且呢还不见得能够准确的判断。现在只需要短短几天就能够发现并且确认，将会成为疾病预言、诊断和治疗的一种新方法。但与此同时呢，很多基因专家也对外表示啊，现在人类的科技虽然已经是很先进了，但是我们对于遗传基因的破解只能达到99.9%的精确率。因为呢，以人类目前有的科学手段啊，是没有办法来完全检测我们染色体当中所有的信息。因为其中呢，有一部分叫做易染色体的化学物质呢，我们在现有的科学技术当中还没有办法对它进行完全的测序。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呢，基因组图谱的问世已经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健康的问题。但与此同时啊，很多法律专家也呼吁要尽快制定呢在全世界范围通行的有关基因的法律条款，对基因技术进行规范和限制，以防呢这些技术啊将来会给我们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带来一些祸害。15年前的这一天，对于全球的人类而言，一个新鲜的且重要的发明成果、发现成果展示在我们的面前，这就是基因组图谱问世。接下来玉龙再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唠唠嗑啊。不久之前呢，有这样的一部电影骗取了很多人的眼泪。哎呀，不对，我用骗这个词不大合适啊，应该是呢让大家留下了真诚的眼泪，也是以心换心换来了我们的很多眼泪。这个电影的名字呢叫做超能陆战队，其中有一个角色叫大白，大白是一个机器人。但是有没有想到在现实社会当中，缩小版的大白会来到我们的身边。不久之前呢，日本的一家高科技公司呢发布了号称是全球首款能够识别人类感情的小型交流机器人，它的名字叫做 Pepper， 也就是胡椒的意思。这款机器人面向市场1分钟发售之后啊，1000台的机器人预售就已经被抢光了。这机器人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功能这么受到大家的欢迎呢？根据呢这家日本发明集团的介绍呢，这款叫做胡椒的机器人啊，自带摄像头，有着触觉感应器，有着加速器，并且呢具备类似内分泌系统的多层神经网络，可以识别人类的音调和面部表情，从而和人类进行交流。按照发明它的人的说法，胡椒的作用主要是让主人高兴起来，它不是扫地机器人，也不是做饭机器人，而是人类的情感伴侣。目前这个叫做胡椒的机器人呢，可以说4种语言，包括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日语。当人靠近它的时候，它会表现得很放松，在受人夸奖的时候呢，它会非常的高兴，而且在关灯了以后，它还会告诉你，哎呀好黑呀，我好怕黑呀，等等等等。 目前为止也只是一些非常简单的情感体验。首批的胡椒啊，在上市之后，它的发行价格是1600美元，这价格也不算低。除此之外呢，每个月还有多付200美元对它进行数据更新，还有一些相关的维修保险费用。在未来呢，随着各种各样的情感体验更新越来越多的时候，这款叫做胡椒的机器人也可以来帮助你进行很多的情感抚慰。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说一个新鲜的科技啊，这是某家汽车公司，这个汽车公司的名字叫做雷克萨斯。最近呢，在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发布了一则信息，目前他们正在研发一款可以飞行的汽车。这汽车飞行是什么情况呢？接下来玉龙和您详细说一说啊。有关的信息显示，他们所研发的实际上是一块飞行的滑板。这个滑板呢，未来用在汽车上，有可能会使得汽车可以飞起来。这滑板怎么能飞行呢？主要是使用了液氮冷却的超导和磁体。这项技术啊，在日本已经比较成熟了。其实不久之前呢，我们也跟各位说过，日本的一辆磁悬浮列车已经创造了世界上列车行驶最快的世界纪录。而这项技术不久之后很有可能就会用在汽车上。磁悬浮滑板这个创意倒不是说这家日本汽车公司啊自己创造出来的，是来自于经典的影片《回到未来》，而这部电影呢距离现在已经是上映30年了。而这家公司也表示，他们会在今年的10月21号来公布呢更多有关于这块滑板的信息。为什么要选在今年的10月21号啊？我估计可能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是这部电影的粉丝，因为在30年前的10月21号刚好啊是《回到未来》这部电影中的主角回到未来的日子。现在夏天是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呢平常啊喝饮料的时候或者喝水的时候呢喜欢加点冰块，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这个冰块加进去呢，原本很甜美的饮料，冰块一化一稀释，这口感就变了。接下来来跟各位推荐一种新型的冰块，这个冰块呢不但不会稀释呢改变口味啊，不会让我们的这个饮料呢喝起来味道变了，而且它还能够回收利用，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是一种通过惰性金属啊进行重新浇铸之后所产生的模拟冰块。说的简单一点啊，就把某种惰性金属呢给它做成冰块的样子，平常呢不用的时候把它放到冰箱里，当你真正需要喝饮料的时候，就把这些金属块拿出来放到你的杯子里，然后一加饮料呢，瞬间你就能够感觉到这个饮料就变凉了。因为金属的导热的效率，尤其是这种惰性金属导热的效率是非常非常快的，而且它还能够重复使用。在夏天，如果我们的家里有这样的冰块，瞬间就会让我们喝上非常清凉非常解暑的饮料，也是一种美妙的体验。好了，节目一开始呢，玉龙和大家说了说啊科学史上的今天，也跟您聊了一些全球呢很多的企业，包括一些有趣的发明者，他们带来的一些新鲜创造。稍事休息一下，今天的照亮新闻深处，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来聊一件疯狂的事情。这件事情呢是最近啊很多媒体都在报道，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疯狂的石头，它就是南红玛瑙。为什么南红玛瑙最近成为了疯狂的石头？南红玛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带来的照亮新闻深处。近日，一则关于南红玛瑙的消息将大凉山里一条灰色产业链展现在了外界面前。南红玛瑙是什么？我国很多地方都有南红矿，为何大凉山新发现的这条南红矿点燃了市场的热情？伴随着南红玛瑙不断刷新的高价，随之而来的疯狂盗采又会对环境造成怎样的破坏？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疯狂的南红玛瑙。 石头在歌唱。今儿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呢，会唱歌的石头，已经疯狂的石头，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石头。这块石头的名字叫做南红玛瑙。最近呢，在网上啊，有关南红玛瑙的消息呢一出，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这说呀，在四川大凉山当中有一条隐藏的灰色产业链，这条产业链就和南红玛瑙有关系。具体的地点是在四川省大凉山的美姑县，在这里呀、有很多的村民呢成群结队来躲避呢政府相关的一些监管，携带着工具私挖数十米的巨坑，盗采南红玛瑙原石。南红玛瑙其实在历史上已经很悠久了，原本叫做赤玉，而且在出土的文物当中呢也能够见到，它的质地呢很温润也很稀缺，因此是成为了珍品。在咱们国家有很多地方都有南红玛瑙的出产，但为什么就在大凉山这个地方所出产的南红玛瑙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呢？而且这个矿场是在2009年的时候刚刚被发现的，今年是2015年，6年的时间啊，就导致这玛瑙从当时的叫几十块钱一斤，现在呢变成了几十块钱一克，这个价格的飞涨可真是太快了。究竟什么是南红玛瑙？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说说这件事儿。介绍做客本期节目的二位嘉宾，文玩专家王鹏伟，欢迎王鹏伟，你好。 大家好，我是王鹏伟。 还有呢，文玩资深媒体人孙怡，欢迎孙怡，你好。 大家周末愉快。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一开始我们听这首歌啊，石头在唱歌。其实呢，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说的这个石头，他唱的这首歌是吸引了很多很多的人。请小文专家跟我们来聊一聊，究竟什么是南红玛瑙，它和玛瑙又有什么关系呢？ 所谓南红玛瑙呢，它是一种变种的石英岩。它的主要成分呢也是二氧化硅，这个和我们见的大多数的玛瑙的化学成分上来讲呢是一样的。只不过它像是大凉山这种南红玛瑙呢，它是由火山爆发所引起的啊，然后在颜色上呢和质感上和普通的玛瑙有所区别。 咱们讲的大凉山的玛瑙还有什么地方也有玛瑙呢？ 从历史上来看呢，出产南红玛瑙一共有三个地方，一个呢是位于甘肃省的迭部地区，一个呢是位于云南的保山地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位于四川的大凉山州。 这几个地方出产的南红玛瑙有什么性质上的区别吗？ 就是从不接触南红玛瑙的人的眼光来看，他们呢几乎差不多，都是玛瑙材质，都是那种红颜色。质地比较温润，但是实际上它们这个结构上和包括出产的位置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别。迭部呢，因为已经掘矿很久了，没有新的玛瑙了，我们暂且不谈。像是宝山玛瑙呢，因为它是生长在山脉上，它属于是山南红的一种。所以它的性质呢是柳裂比较多。就是 您这说太专业了，柳裂是什么意思？ 就是它石头因为地壳变动啊，就是把它的结构给震碎了，然后所以它里面会有裂隙， 有裂纹是吗？ 有裂纹， 看起来不够纯粹。 对对对。然后像是凉山州那边呢，大部分它是属于火山玛瑙，就是外形，首先它的表面上来看是有一层类似于铁皮的似的东西，这是经过高温灼烧所造成的。然后从形状上来看呢，基本上是蛋形。类似我们鸡蛋鸭蛋那种形状。 难怪我在网上看那照片，它这个玛瑙挖出来以后就像包鸡蛋似的，得把外面那壳给它敲开，然后里边才能看到那红红的石头。 对对对，您说的那个就是行业里面呢叫做半明料。因为它包着厚厚的这种石壳呢，我们看不到它里面到底质地怎么样。然后所以一般商家都会给它敲掉一块，然后让人去看，你看颜色非常的好， 所谓的开窗。 就叫开窗是吗？ 对，这是行话了。 开窗透气啊，让大家看看是什么情况。您刚才讲到说是在云南保山地区也是有南红玛瑙的出产。 对， 只不过这个地方的南红玛瑙里面是有一些瑕疵的是吧？ 因为它是山南红，就是我们开采山南红的过程呢，实际上是要需要靠炸药去炸啊、然后给它炸出来，然后人们再去挖掘再去开采。 为什么不拿榔头自己去抡着挖呢？这样是不是不容易给它炸碎，或者品质能好点呢？ 这个它裂隙多呢，就是爆炸是一方面，然后主要还是因为它的地理结构造成的。 就是在数亿万年之前就已经决定了它那有裂纹，不是我们拿炸药炸出来的。 对并且宝山南红呢，它并不说是全部的都有裂隙， 它有少量的品质非常好的结构非常完整的， 嗯 啊、但是它的价格就要非常非常的高。 嗯嗯，那我们再说的刚才讲到的是在美姑县啊这个地方、 嗯、 是在大凉山。 对， 大凉山大家都知道这个名字很熟了嘛、 嗯、 而且那也是一个彝族自治州。 彝族自治州 这个地方呢出产南红玛瑙，包括这个矿床是在2009年才发现的，到现在时间也不是很长、 嗯、 但是这儿出产矿床之后整个的这价格好像这5-6年的时间一下蹭蹭蹭就上来了，跟坐了火箭似的、 嗯、 以前是几十元一斤，现在是几十元一克。 对， 哇，这是价格涨得真的是了不得呀。 是的， 它为什么这儿的这个玛瑙出产了以后就能把这个市场的价格一下就抬起来、 嗯、 这儿的南红玛瑙跟别的地儿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个人觉得有这样几个原因，就是第一呢，新的这种行业里面管它叫川红， 嗯 啊，就是四川南红玛瑙啊，这种东西发现呢，它首先填补了市面上南红玛瑙数量上的不足啊，原来可能就因为宝山它那边产出来的南红玛瑙，能做成艺术品或者说是文玩品的非常的少， 嗯 啊，它首先呢没有基数。没有基数呢，也就造不成这个市场上这种火热程度。 那边产出来的玛瑙都做什么呢？ 宝山的南红最早是做珠子特别多。 哦。 啊，因为它刚才我们说了，它柳系比较多，它不适合做雕刻件。 嗯。 有第一呢，雕刻出来它不好看。 嗯。 第二呢，有可能雕着雕着就碎了。 嗯。 啊， 跟它那材质本身也有关系。 对，跟它这种就是地质状况本身有关系。 嗯。 然后，而这个凉山州的这种南红玛瑙呢，它由于是深埋地下的。啊，挖出来以后它没有裂隙很少， 嗯 啊，并且呢颜色基本上行话叫满色满肉的居多， 嗯， 所谓满色呢就是整个一个石头通体是一种颜色， 嗯， 一种红色， 嗯 啊，所谓满肉呢就里面含的像是杂质啊晶体啊啊这种或者说其他颜色的比如白肉啊什么的比较少， 嗯， 它非常适合做雕刻艺术品。就是四川的这种南红呢实际上有一点贴近于咱们传统使用的这种白玉了。 嗯 嗯， 那您讲到这儿又说了白玉， 嗯、 这南红啊，这红的和这白的区别又在哪儿、 嗯？ 是不是红的也能叫红玉呀、啊？这南红玛瑙能跟玉之间有关系吗？ 嗯，首先来说呢，就是白玉属于软玉的一种啊，它的硬度是比玛瑙普遍说要低的，一般摩尔硬度系数基本上是在6左右。 嗯 啊，然后白玉呢，因为它特别符合。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个君子的品性， 温润如玉， 温润如玉， 哎，要不然我怎么叫玉龙呢，对吧？这是有原因的，不开玩笑了、 啊、 来您接着说 啊、嗯、然后而且它这种玉的这种白色呢它有非常质地上非常的纯洁， 嗯， 南红的这种红色呢它颜色非常喜庆、 嗯、 我觉得这两种都符合中国人传统的审美 啊、哦、对、 嗯、 这红的你看这个红船就红墙高瓦什么的， 对 对, 对， 咱们有很多有关这个红的特别好的一些吉祥画，在建筑当中大家也喜欢用红，逢年过节穿红、 嗯、 哎 对 对吧，所以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大家还才觉得哎这儿的这个玛瑙南红玛瑙又好看，然后又能给它做成件儿， 嗯， 所以它就火了， 是这个占了很大程度上的一个诱导的原因。 嗯 嗯， 我们今儿讲来这个事儿啊，就一开始跟大家来说这个南红玛瑙，我过去因为我个人对于这个领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研究和偏好、 嗯、 但我发现大家都在报道这个事情，包括一些从环境的角度来讲，其实整个的这个玛瑙在采的过程中对于环境的破坏也是非常巨大的。 对， 刚才我们来说在宝山云南宝山那边是通过炸山的方式来去采玛瑙， 对， 这种方式就已经是很不环保了。你想这炸山 是的是 有危险吧， 是的是的、嗯、 而且这山炸开之后这怎么办，你这树还能不能长，草能不能长，这也是有危险的。那在凉山这个地方它采南红玛瑙它对环境的破坏跟在云南那边一样吗？ 嗯，它造成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因为四川这种凉山州的玛瑙呢它主要是靠挖， 嗯 啊，它是埋藏于地下的，然后首先呢我们就是当地的村民根据经验啊，觉得比如这一条山脉上它可能会出产这种玛瑙，然后所以他就把这个地表的植被啊什么的全都要清理干净， 把树什么都推了，草也给它铲了， 对，然后清理干净以后呢找一些地表的特征， 嗯， 然后用打竖井的方式， 嗯，跟挖水井一样、 啊、对，跟挖水井一样，这个井可能有个10几米深20几米深，然后它从边上，因为它这是一个纵向的嘛， 嗯， 从边上会发现矿脉， 嗯， 然后一旦发现了呢就横着挖下去， 嗯 啊，但是它整个因为那边 工业技术啊什么的都不是那么发达啊，所以它对矿井的这个支撑做得不好， 嗯， 所以总会引起这个矿洞的坍塌， 嗯， 然后一是对植被啊对土地有严重的破坏，然后第二呢对这个本身挖掘玛瑙的人的生命也是没有安全保障的。 嗯，对，我在新闻当中也是看到啊，有记者去采访了以后就说，这个地方开始啊疯狂盗采玛瑙以后，经常会听见出事儿的事情，而且但凡是一出事儿，肯定就会死人，矿一塌，人就被埋在里面了。 对， 他这些矿都是私自盗采的矿，也没有得到国家的批准，更谈不上有什么保护措施了，所以还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是的，是的。 现在玛瑙，这个南红玛瑙在目前的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在你们看来，这个价格是不是已经是非常非常疯狂了呢？ 嗯，是的，因为我们之前接触的南红呢，基本上是以珠子为主， 嗯， 然后并且呢都是老珠子，啊，这个是跟它整个一个历史传承是有关联的， 嗯， 啊，然后那时候大概在2005年、2006年的时候，一对非常好的老南红珠子。当然市场成交价格也就是几百块钱， 才几百块钱、啊、 几百块钱。 那现在呢、嗯、 现在如果要是同样一对的老珠子拿出来，可能要十几万人民币。 能差这么多呀？ 是的。 您没囤点啊？当时 当时没觉得这个东西能像今天这么疯狂，这个是实话。 孙怡研究这领域、做媒体也很多年了，你当时有没有囤点啊？ 说实话，就是接触这个收藏领域，当然是从媒体做起啊，应该是从2007年开始、嗯。但是我觉得我真正意义上对南红有所了解，或者说有所概念的话，好像也就是始于2001年左右。 嗯。嗯， 然后也就是说，前一段时间有人说南红玛瑙火了10年，但是从我的认知概念中，我觉得5年都不到。而且呢，就是刚刚也说这个，尤其是2009年的时候，这个川红被发现了之后，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其实如果对收藏市场稍稍有点了解的话，就会发现一个板块之所以能形成市场，它肯定得有一定的量， 嗯， 得说咱这蛋糕够大才有更多的人来分。然后刚刚也说到这南红玛瑙那么喜庆吧，中国红吧，适合佩戴吧，等等，就这诸多的原因加之在一起之后，然后这蛋糕又过大， 嗯， 所以一下子就把这个所谓的市场就给烘托起来了。然后刚刚那个王专家也提到了很多，比如说这个开采上面的特别多的这种遇到的困难啊、难题等等，就这些也都成为了商家特别便于去炒作的。其实我们做这个新闻，尤其是做这种收藏的新闻媒体，我们最常看到的跟材质有关的两个词儿就叫枯竭。 嗯， 无论是说沉香啊，还是蜜蜡呀，就是我们能想到的这个，包括什么紫檀呀。 哎，不久之前我还听说和田玉已经枯竭了，到底枯没枯啊？ 我们俩路上来的时候还讨论 还在聊和田玉的问题、 啊、 对，到底枯没枯。 因为是这样，就是您从历史上来看呢，大概其从商周时期， 嗯， 然后那时候的贵族就佩戴和田玉的祖佩， 对 啊，然后一直到今天了、 啊、 我们到任意一个城市，任意一个古玩城， 任意一个路边摊都能看到 来 说和田玉。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马上要枯竭的资源，其实它的数量比我们想象中要庞大的多。 嗯， 它只是一个说法是吧？不见得会真的枯竭。 嗯，我感觉是。 我觉得如果从站在善意的角度上去理解商家的这种所谓的枯竭的这个概念，是因为比如说这个东西市场越火，投入进来的人越多、 嗯、 那他就认为，比如说我如果说这个东西它的量，那块蛋糕就那么大的话，那进来的越多，这个资源就越面临枯竭。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概念。但是那个蛋糕原来有多大，可能普通的消费者根本就没有机会了解到。 嗯， 比如说像前一段时间非常火的这个金丝楠吧， 嗯， 大家好像都在谈这个金丝楠啊、阴沉木啊什么的。比如那会儿我听见说有人囤几吨，我惊为天人了。可是再过一段时间，有囤几十吨的，甚至有囤几万吨的。所以就是从最普通的一线的这种消费的观念，和你到顶尖能做庄的那个概念的时候，可能那个数量级，你了解到的数量级要差距很大。然后当然 我们还要说到这个收藏艺术品啊，它本身就是一个不太容易透明化的价格体系， 嗯， 所以说你很难了解到这个东西它进价，如果我们把它等化为一般商品的话，你很难了解到它的进价是多少，因为你不知道它的渠道。可能同样一件东西，比如说小王专家拿10块钱，我要是去拿，比如说我在咱们这个电台旁边的某个大商场里拿，我可能就得花1000块钱，但是就有人花5000啊，他还是觉得我1000买的便宜。所以就是收藏品啊，尤其是像南红这种已经被大家相对广泛认知的东西，特别容易有我刚刚说到这个价格差的问题。 嗯，这个其中也就是有一个炒作的空间了。 嗯、 对， 今天我们来说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呢，也跟大家我觉得顺道提个醒吧，各位也注意一下，我们现在报道南红多了，包括说现在盗采的这个事情很多人都知道了，我估计接下来有不少人可能就会去花钱去买。您刚才都说了，几年之前几百块，现在十几万，哇，这钱要是没有投在股市里面啊，买了南红现在得开心成什么样啊。当然我们今儿也顺道提了一下股市啊，别的不说大家都知道了啊。来，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各位来聊聊南红的事情。刚才我们提到一个词儿，关于枯竭，我们也说到什么和田玉的枯竭，包括是不是未来还有其他各种各样东西的枯竭。在小王专家你看来，就是这种宝石类或者宝玉类这种东西枯竭的话，它是不是得有一些什么样的标准才能够说它枯竭？比如说是不是有专家认定，或者说市场的反馈，是不是一些行内专家会有一个预判？ 嗯，我觉得这种预判呢肯定都不是非常非常准确的。 嗯 啊，因为这个准确的数字我觉得只能来自于地质学家啊，像是艺术行业里面的一些所谓专家啊什么的，可能对这个的数字不会特别的准。 嗯，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您看所有能用上枯竭这个词的啊，它一定呢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 嗯 啊，比如刚才孙老师说的蜜蜡， 嗯， 和田玉啊，包括今天咱们说的南红，它是起码要满足不可再生。然后这一点呢，也就是说它的蛋糕，刚才孙老师说的那个蛋糕，它的体积呢肯定是固定的， 嗯， 不管它或大或者小，它不可能自己平白无故的生长。其实这个是对消费者其实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是一个保证， 嗯 啊，起码这个东西呢就这么多，你买了其中的一份，也就是说是这种材质呢，也就是说特别适合炒作。 嗯，在你们看来，现在这南红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很，就是比较炒作的一个高点了啊。那回头再讲来的话，就是和南红类似的一些这种石头还有哪些呢？在大家看来目前了解不是很多的这些东西有吗？ 我刚刚听到咱们那个片花的说到这个疯狂的石头啊， 嗯， 我作为一个媒体人，这个耳朵就会觉得，哎，疯狂的石头，如果对于我来说，我这个标题可以用在很多很多曾经有过的石头的这个板块当中。 比如说 那十之美者成为玉， 嗯， 那很多这个玉本身它当时一轮又一轮的炒作，比如说奥运期间， 嗯， 当时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昆仑玉， 嗯， 然后包括在后奥运时代跟这个昆仑玉当时声称能比肩的黄龙玉等等，包括就是这个疯狂的石头有一段时间也在说翡翠，由于这个缅甸公盘的问题，可能对这个公盘的限制，然后这个中国买家买不到玉了，买不到翡翠了等等，它这个导致短期内价格有一个特别大的波动等等， 嗯， 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就跟刚才说枯竭一样，可能就是说到这个疯狂的石头的这种感觉，有很多品种都是在不停的曝光媒体，然后你会发现，我作为一个就是说媒体从业者吧，我会发现就是同样一篇文章，你可能把那个主角换掉。 这一次我们把南红给它换成翡翠。 哦， 依然内容也是一样。 同样一篇文章，你可能大概数字改一改，产地改一改，你会发现很多东西有特别多的雷同。那当如果要是您在搜索新闻的时候发现了这么一个重要的标志，那就要当心了，是不是有刚刚说到的这个炒作嫌疑呀？ 嗯。 然后包括啊，刚刚说到，比如说像南红这个东西，因为这几年我们这个玩老珠子的、玩这个手串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这个年轻女性哈，现在这个购买能力很强， 嗯， 这个南红这个颜色特别适合女性去佩戴， 哦， 然后你就会发现，就是原来可能有人觉得文玩是这个男性的天地啊，越来越多的女性投身进去的时候，她可能第一个落点都会选在类似像南红这样的东西上， 好看， 对，就是因为女性的感官特别的直接，比如说像那个我们的一个好朋友，比如说像徐德亮相声演员， 嗯， 他就曾经举个例子， 他是男的呀。 不是，他说他媳妇儿挑手机，说哎呀，我媳妇儿跟那儿对比了半天功能，然后最后说，哎，我选这个吧，因为它是粉色的。所以这个可能在女性购买的时候，她更多不会去考虑那么多材质的问题。像刚刚两位特别理性的在探讨的说，哎呀，枯不枯竭呀，或者说她是不是在炒作？对于女性的这个消费者来说，她的心理只是她够漂亮。 对，女性的心理永远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好不好看。 所以呢，我从我个人的角度上去观察，我觉得这个男红现在这么火爆啊，女性在这个当中也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功不可没啊！这世界的一半是女人的，你想的了不得呢啊！我们刚才和大家来说男红，其实今天呢，我在看相关的事件的时候呢，现在男红卖的特别贵，因为它的量，比如说开采的量呢，现在是有限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新闻当中，它这是盗采，是咱们国家的法律法规所不允许的，这应该是有正规的部门、正规的管辖，包括在制定好的区域和规则之内来去合理开采。那么这个量供给有限的情况下，于是有人就做了一些假冒的或者以次充好的，这个具体是什么情况？通过比如说技术的手段，通过科学的手段，能够把它检测出来吗？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接着和大家继续聊。这里是赵亮新闻深处。近日，一则关于男红玛瑙的消息将大凉山里一条灰色产业链展现在了外界面前。男红玛瑙是什么？我国很多地方都有男红矿，为何大凉山新发现的这条男红矿点燃了市场的热情？伴随着南红玛瑙不断刷新的高价，随之而来的疯狂盗采又会对环境造成怎样的破坏？欢迎收听本期赵亮新闻深处疯狂的南红玛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送出的赵亮新闻深处。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说一下疯狂的南红玛瑙。做客本期节目的二位嘉宾呢，是文玩专家王鹏伟，还有我的文玩资深媒体人孙怡，再次欢迎二位回到节目当中。小王专家你好。 你好。 孙怡你好。 哎，大家好。 来，我们接着说一说啊，时间不多了。伴随着疯狂的南红玛瑙被疯狂的盗采的同时，有人正在作假以次充好，这些作假的手法是什么？大家平常能看得出来吗？ 咱们先说一下这个作假啊，也就是说拿不是南红的东西去充当南红。 嗯 啊，这种呢主要是市面上最常见的就是两种东西，一种呢就是普通的染色红玛瑙，就是把原本不是红色的玛瑙，通过人为的干预手段，或者是浸泡，或者是烧色，给它烧成红色。当然，这种红呢，大多是发灰发暗，它跟这种南红的鲜艳的明红色是不一样的，第二呢，就是结构上，就是我们一般看到这个南红啊，比如说它产自联合的，它会。联合是一个产地啊，产自联合的，它会有明显的朱砂的结构，这个一般咱们烧色的玛瑙上是没有的啊。然后第二呢，咱们再说这个以次充好的这个事儿，以次充好呢，基本上是在宝山南红中比较常见，因为咱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说宝山南红它裂隙比较多啊，为了它便于雕刻，我们怎么办呢？就是先把这个东西啊浸胶。 什么叫浸胶？ 浸胶就是把这个原料放在胶水里面， 干嘛呀？ 就是拿这个胶水把它所有的裂隙全给粘上， 哦， 这样它就不容易碎了。 石头都能用胶水给它粘上， 人工干预， 人工干预嘛， 太厉害了。 在松石里面应该也常见， 松石里面特别常见。 哇，怎么没去得诺贝尔奖啊？这太厉害的本事了。 都改变人类生活了。 来，我们接着说 啊，浸胶呢，有的不够，他们还有染色的。整个把这个不红的南红给它染成非常红的南红。咱们先说一下怎么分辨。这个浸胶呢，如果要是经验不足，就是没法通过肉眼去分辨它的话，可以借助一个外界工具，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文玩圈里头特别常见紫光手电。 我们说那一灯大师拿的那个。 一灯大师？怎么？ 就是拿一手电。 哦。 得照亮新闻深处嘛。 就是他走到哪里都拿一个灯，所以叫一灯大师是吗？哎，你们说那紫光手电跟那个验钞的那是一个道理吗？ 是一个道理。 那验了既能验钞也能验石头。 应该是的吧。拿那种东西呢，一看这个南红，如果它要注过胶，它这个注胶的那个裂隙啊，会表现出强烈的荧光反应啊， 特别好分辨， 嗯 啊，所以说现在科技发达了嘛。然后第二呢，说这个如果要是染色了啊，那它第一呢，染色它都是需要化学试剂去浸泡的， 对。 然后它的石头表面呢会失去光泽， 嗯， 首先它的光泽程度不是那么好， 嗯， 就没有那种宛如凝脂啊、温婉如玉啊，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嗯。 然后第二呢，它颜色会死板， 嗯 啊，因为南红这种东西它是天然形成的红色嘛，所以它红色和红色之间呢，它可能会有一个非常自然的那么一种过渡， 嗯 啊，但是这个人为浸染的呢，就跟咱们刷漆一样，红就是红，不红就是不红， 对 啊，它没有这种自然过渡，看起来非常死板， 嗯，就是这些。 嗯，这个基本上就可以。 你看我们今儿 造假的不是特别的多。 我们今儿的节目叫照亮新闻深处，用这束光也跟大家来照亮了一下，在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南红玛瑙这个领域，有些人造假啊，给它照出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另外也跟各位说了一下，这个南红玛瑙呢，它其实是玛瑙的种类之一，它的主要的成分也就是二氧化硅。 二氧化硅。 其实你从成分上来讲，很多宝石呢就是一个天然的化合物，只不过呢，在通过人的雕琢或者我们的喜好之后，它的价值就变得不一样了。所以今天跟大家来说疯狂的南红玛瑙，也跟您呢站在科学和知识的角度跟您说了说这个南红玛瑙为什么价格会卖这么贵，这种疯狂的盗采对于环境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也谢谢二位嘉宾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这些知识，更加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最后呢，我们还在这首石头在唱歌当中来结束本期的节目，在明天的相同时间照亮新闻深处还会和您接着聊。以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